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澳楼广东道。今日呢喺我哋身边呢有总共有四位嘅嘉宾或者主持喺我哋当中。咁呢好欢迎大家。首先我系爆石。 我系思华。 我系贾洛夫。 我系 Sam。 好哇，即係可能呢大家聽呢個節目嘅時候呢都唔係好認識我哋係邊個，因為呢由今集開始呢我哋將會將我哋嘅節目呢同 MyRadio link up 啊，咁呢大家即係好多全世界唔同嘅地方都可以透過 MyRadio 呢去聽到我哋即係喺澳洲裏面一啲香港人發聲啦，或者係去傾下偈啊，去交換下意見咁樣。咁呢我哋嗰、那個節目叫南風槍，我哋呢其實有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啦，十幾個咁樣，我哋去組成一個叫澳樓廣東道嘅一個嘅平台。咁不如思華你講下點解我哋叫澳樓廣東道啊，同埋點解呢個節目叫南風槍 咧？係冇錯啦，咁澳樓廣東道咧，顧名思義咧，都係一班澳洲同埋紐西蘭嘅朋友咧，就係關注香港問題咧而組成嘅一個嘅頻道。咁我自己亦都講咗好多次，我移民嚟到澳洲嘅雪梨已經超過20年啦，咁其實頭嗰若干年唔係好關注香港嘅事，因為都忙於自己嘅家庭啊、事業啊等等。咁點知過咗係我諗係1997之後啦，咁就係覺得咧香港嘅變化，尤其是喺呢幾年咧，真係大到係即係完全係難以忍受啦，同埋覺得香港嘅變化係一直向下沉淪啦。咁所以咧都同一班朋友咧傾起嘅話，就覺得懷念而家嘅互聯網咧係咁發達啦，咁同埋全世界嘅人如果係喺香港去咗海外嘅，都係非常之關心，而且係好痛心香港嘅情形而家變成咁。咁所以咧，我哋就組織起嚟，就組織咗一個叫做澳樓廣東道嘅呢個頻道啦。咁常常我做節目咧，就係同阿爆石一齊做嘅。我哋叫做南風槍咧，就因為我哋其實第一集講過噶啦。因為咧，如果我哋講香港嘅話咧，香港就喺中國嘅南部啦。咁喺中國好係一個中華國家嘅時候咧，香港係作為一個好似中國嘅窗口咁樣，係運入好多嘅物資俾中國。咁啊，而中國亦都可以透過呢個小小嘅地區咧，係呼吸到外邊少少嘅新鮮嘅空氣。咁所以我哋香港係當時中國嘅南風窗。咁而家我哋嚟咗澳洲咧，就更加南。比香港就更加南，咁南咧就即系南半球啦。咁風咧，因為我同阿石仔雖然唔係話真係好瘋癲，但都希望係真情真意講自己嘅嘢，咁所以咧係唔係話好一定要好靜咁樣去講自己嘅觀點。咁所以我哋話，而且我哋希望都係發炮嘅對某啲問題。咁所以咧，我哋嘅節目名咧就叫南風槍啦。咁啊 ，Kenny， 你又講下。 啊，系咁就关于成立呢、這个澳樓廣東道呢个网页或者南風槍嘅节目咧，其实最主要咧，我哋希望透过即系我哋喺网上倾偈咁样形式咧，就多介绍下全世界迫使物各地嘅人听，知道澳洲我哋啲香港移民嘅或者生活上嘅嘢啊，或者一啲文化上啊，或者一啲有啲其他嘅信息咁样。同埋另外一方面呢，我哋其实虽然移民咗嚟澳洲啦，但我哋本身都係香港人过嚟，亦都过嚟嘅时候，即係亦都好仍然怀念香港嘅本土文化嘅。咁尤其是近来我哋见到香港嗰啲文化，香港本土嘅文化慢慢好似会消失咁，我哋担心呢样嘢啦。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个平台呢，能够将香港嗰啲本土嘅文化又带返俾澳洲呢度呢啲人。如果我哋有收听呢个节目嘅时候呢，咁佢哋又知道咩叫菠萝油啊，咩知叫鸳鸯啊呢啲咁嘢。因为我哋係20几30岁移民过嚟嘅呢，我哋识呢啲嘢啦。但係如果喺呢度大嘅细路仔呢，佢哋可能会未必会识呢啲嘢㗎啦。咁我哋希望能够将呢啲嘢，除咗我哋将澳洲嘅文化带俾香港或全世界，都希望将香港嘅本土文化又带返过嚟呢个澳洲嗰度囉。咁阿 Sam 有啲咩睇法呢？ 係，我就2000年过嚟澳洲嘅，咁就之后一路喺呢边住啦。咁我自己就我都同好多移居咗呢边嘅香港人傾過近期香港嘅問題啦。咁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相同嘅感受，就覺得嘩，香港人家好似真係沉淪得好犀利。咁但係當我返香港嘅時候，我會發覺依個香港嘅朋友呢，佢哋可能會覺得香港人家情況係差咗。咁主要通常都話競爭大咗，機會少咗咁樣啦。比較係可能比較 即直觀上的感覺是咁樣啦。咁但可能我哋喺外國生活的香港人咧，因為九七前我哋見過九七前的景象，見過而家的景象，同埋我哋係相對嚟講係算一個旁觀者的角色咧。咁可能睇事物嘅時候會有一啲唔同嘅角度，同埋比較清晰啲啦，一樣子。咁我自己會覺得，哦，既然有一個咁嘅平台，或者我哋可以作為一個角色，就係將我哋喺外面睇嘅呢啲嘢嘅角度，反映翻俾香港裡面嘅人睇。啊，亦都可以即表達一下我哋移居咗喺澳洲嘅香港人，仍然關心香港事情嘅人，我哋對香港嘅睇法咁樣咯。 嗯，咁其實啊，台長咧近之前嗰兩個禮拜過嚟澳洲嘅時候咧，佢自己都帶住一個即點講啊，一個 mission 嚟啦，即係一個要去建立即係一啲網絡啊，即係去將喺外地嘅港人同埋香港嘅。即係網台都連埋一齊，咁佢都去俾咗個 idea 我哋，即係我哋將我哋呢啲咁嘅，即係譬如頭先阿教夫話嘅文化，將佢譬如即係可以錄成節目啊咁樣，跟住咧去擺上去 My Radio 度，咁呢個都係即係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因，點解我哋亦都要去 keep 住去做呢樣嘢咁樣。 嗱，我自己想回應啊，頭先阿簡立夫講咧，其實點解我哋要將我哋嘅香港文化係保留咧？呢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因為香港嘅係一種優質文化。咁所謂香港文化咧，我哋覺得我哋除咗叫澳紐廣東道，其實我哋同廣東嘅關係真係唔係話好大。不過我哋香港人咧係講緊廣東話，廣東話又叫粵語。但其實咧，我哋嘅廣東話喺近幾十年啊，自從即係同中國分開咗之後咧，我哋廣東話有好大嘅變化。第一，我哋嘅口音其實同如果你聽得出嘅話咧，同廣州人講嘅係有好大有唔同嘅。第二，我哋嘅用語唔同啦。第三，我哋長期嚟因為中西文化嘅交流，我哋裏面有好多英文或者由英文譯嚟嘅字咧，係好自然嘅，好生動嘅。咁仲有咧，就係我哋亦都不排除普通話或者國語嘅，因為我哋同台灣有關係，同大陸又有關係，我哋又講英文，咁即係變咗好多時候咧，我哋香港係一個好即係好多文化嘅匯粹之地啦。咁頭先阿簡樂夫講嗰啲咩菠蘿油啊、奶茶嗰啲。我哋如果你喺香港住开嘅人咧，你哋又唔觉得呢样几珍贵？但系讲起我哋二十年之前嚟嘅时候咧，系冇呢样嘢，或者要去到唐人街饮一杯嘅。 系啦，最主要 好惨。 最主要就系我哋过到嚟之后咧，我哋最怀念香港咧，第一样嘢就系香港嘅嘢食。 饮食 因为我哋食唔翻嘅，所以咧。有陣時，譬如而家近來翻到香港，逐漸發覺少咗呢啲咁樣嘅， 有時仲衰過澳洲啊！有啲嘢咁，同埋我自己講話點解係優質咧？除咗頭先我講個語文上係好多元化啦，我哋都覺得廣東話係好美好啦。大家可以參考我哋個網站啊，唔係話自己吹開。我都講我一個嘅生活嘅例子啊。我個女咧就有一個係教佢係 fruit 嘅 teacher， 係鬼妹仔嚟㗎，好多年前教佢吹 fruit 啦。咁咧呢個鬼妹仔當時嚟嘅時候咧，咁我次次咧就請佢飲一杯奶茶。咁最初即係我就好懶，因為我就求其喺街買嗰啲三合一就沖俾佢。咁佢第一次飲嘅時候，你想唔想試下我哋香港式嘅奶茶？佢話好啊，我試下啦。咁因為平時我沖咖啡俾佢，咁我話不如俾你試下，因為我買咗啲新嘅。咁呢個鬼妹仔就好啊，我試下。呢、這個鬼妹仔當時我諗係十七八歲到啫。咁於是我個女好細個啊，當時幾歲嘅，咁佢就試。一試之後咧，佢話世界上居然有啲咁好飲嘅嘢。我話呢啲好普通嘅啫，因為呢啲只係喺即係普通嘅鋪頭買。我話其實如果你去我哋啲香港式嘅茶餐廳會更加好。佢話你可唔可以俾多？因為你知啲西人咧好坦白，你可唔可以俾多一包？我話唔使，我俾多十包你都得，你中意不如俾你啦。咁以後咧，佢以後嚟咧，每一次就係飲一杯港式嘅奶茶。佢話我從來都冇飲過咁好嘅嘢。我話香港呢啲嘢好好噶，好好飲，因為佢哋外國人飲啲奶茶好稀， 唔使出糧俾佢咯。 唔得，但系我自己咪就系觉得佢之后啊，世界上有咁好嘅嘢。咁后来咧，我记得佢后来唔得闲就冇教我个女教学 food 啦。咁于是我就送咗几盒呢啲奶茶，佢话我一定要好好珍惜佢。佢话仲有我唔俾任何人饮嘅，我只系一个人自己享受。咁其实你会觉得呢一啲咪就系港式文化嗰啲优越之处咯？即系我唔系话自己吹嘘嘅，系真系好难 忘。你讲呢个例子又正好讲明啊。虽然如果我哋讲话香港或者香港嘅本土文化有啲咩咧，好似忽然间你谂唔到乜嘢，但其实呢啲嘢喺好少嘅嘢，好生活上嘅嘢，譬如啲食嘅嘢、睇嘅戏，呢啲咧就正正带出你发觉有啲咩会消失或者会改变嘅。所以正如阿 Sam 正话讲话，香港啲人都可能觉得系而家系难揾咗 菠萝油，难揾咗呢个港式奶茶，难揾咗呢个云吞面。咁但系佢觉得系难揾咗嘅，但系我哋就觉得系一个好大件事嚟嘅。即系我哋睇嗰样嘢，可能我哋会好似类似一个放大镜咁放大咗嗰样嘢。香港人，我自己感觉上就话，即系我啲香港朋友都系觉得佢明白香港系变，即系变紧变咗或者系咁，但系咧佢睇唔到嗰种变嗰种，或者佢哋project 唔到继续变落去。嗰種情形係，即係我哋覺得係會好大嘅問題，或者好恐怖。即係我唔希望香港會同我離開嗰時香港會變到完全唔係咁嘅樣啊嘛。 哦，咁啊，簡樂夫，你最近一次翻香港係幾時啊？ 三個月前到咯。 三個月前到，咁即係我記得我以前都同你傾過偈，我記得你係即係好分好密下翻香港好密嘅。咁我哋都可以從你身上，你都可以睇得，即係都可以你可以分享一下，即係你覺得最大的分別係咩咧？ 即系而家你行咗香，即系行咗喺香港条街度咧，会好多自由行啊嗰啲人咁样，同埋你全部有啲地方我以前我成日去嘅，譬如旺角啊啲地方咧，铜锣湾嘅地方我成日去，即系我讲紧系五六年前咁啊，即系翻香港都冇去地方做 shopping 啊买嘢。而家基本上我唔会去， 系 因为嗰啲全部都系大部分系药房，大部分系嗰啲金铺嗰啲咁嘅地方吓咁。你真係揾返香港特色，我覺得係比較少嘅，已經開始下咁變咗我而家去喺香港停留嘅時間咧，就會越嚟越少嘅，因為我唔知道有啲咩值得去再去嚟停得耐嘅，即係 阿 Sam 咧，阿 Sam 對上一次幾時翻香港？ 我對上一次係好似三月咁就 O K 都好近啦。咁你就係、是、你翻得密唔密嘅平時？ 我就唔係翻歐密嘅。 O K， 咁你即係你三月翻嗰次咧，你三月之前對上一次幾時翻？ 好似係上年。 哦，都有即係譬如隔兩年到翻一次啦，係咪？ 有時咪翻，即係譬如我有朋友結婚，咁我咪翻去。 咁你會唔會話，譬如喺依幾年當中，你會唔會覺得好大嘅好大嘅分別啊？ 依幾年當中會啊，當然啦。 即係你2000年嚟啦，咁即係起碼14年嘅時間。 你係咪作為一個留學生嘅身份嚟㗎？當時係 冇錯。 O K， 咁其實我覺得香港嘅情況，我諗喺香港居住嘅人都好清楚啊。我反而想帶出一點就係話，我2000年過嚟澳洲嘅，咁我係睇到好大嘅變化，香港好大喺外國人眼中嘅變化。 嗯， 我初初過嚟嘅時候咧，因為啱啱係回歸咗冇幾耐啦，咁、其實嗰時仲有一陣就係話我香港人出嚟外國話俾人知、I come from Hong Kong， 好自豪嘅，人哋會覺得你 come from Hong Kong， 即係覺得你會係你係好先進嘅地方喎，好文明嘅地方喎，香港咁。咁好多鬼佬其實覺得Hong Kong is the New York of the East，即係你其實根本就即係 嗰陣時 東方版嘅紐約咁樣。咁其實係威嘅嗰陣時係，而家咧係唔會有依樣嘢嘅，即係而家就人哋即係唔會話好似以前咁，起碼香港人出嚟話俾人知 come from Hong Kong 唔會好似以前咁自豪啦。我只係咁講。 有冇鬼佬問你香港同中國嘅分別咁樣咧？ 冇噶啦，佢哋都會覺得part of China 啦， 仲有 part of China。 我啱啱回嗰陣時咧，啲鬼佬問，即係佢多口咁同，即係傾偈咁樣，因為我翻得香，即係成日都翻香港咁嘅。即係佢會問回歸之後香港有冇變到？問呢個問題咁。我當時我答佢就冇一模一樣嘅，即係馬照跑，冇照跳咁，都係咁講啦，即係同搞出全部分別啦。但係如果而家問我咧，我會話好大分別噶啦。 但係主要冇人問你啊，因為 而家冇啦。而家可能已經有人知道係有分別啊嘛。即係以前可能啲鬼佬會問你，即係佢話：咦，兩個即係個政府即係轉咗咁佢可能佢 expect 會有好大分別咯。咁我喺當時我話俾你冇乜分別，因為嗰時係我係睇到唔到有啲咩分別其實。 咁我頭先講一點係香港人本身佢新去香港人出嚟嘅時候，佢哋自己點樣去睇自己啊嘅一個意識形態。咁其實譬如話其他東南亞嘅人，因為有好多其他東南亞移民喺澳洲㗎嘛。咁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去過唔同學校讀書啦。咁你我好 surprise， 好 surprise 嘅一樣嘢就係話原來呢喺越南或者泰國嘅人呢，好多原來係睇香港八九十年代嘅香港電影㗎喎，佢哋係熟過我㗎喎。咁返轉頭你知唔知邊個變明星？ 好劇集 好多買好多買嗰啲 嘅。有啲我係唔識名嘅，佢噏得出名 配曬音㗎。 係呀，佢哋直情俾我睇，我呢套香港電影我好鍾意點樣點點點。咁我覺得哇，原來香港嘅影響力係咁厲害嘅，可以影響成為東南亞嘅人嘅。佢哋係聽香港嘅流行曲嘅。系佢哋甚至乎佢哋會想去學廣東話，我試過有人同我講兩句廣東話，即係佢會覺得好同你好 friendly， 覺得好想同你做朋友，甚至同你講廣東話。咁呢啲係軟實力咯，呢啲係軟實力，即係香港嘅一種影響力咯。我可以同你講，近十年係基本上係 deteriorate 得好緊要。 係啊，係。 咁原因喺邊度咧？原因喺邊度？點解回歸咗之後，不單止喺香港人，即係香港人喺香港裏面嘅生活受到影響，甚至乎香港人出嚟，佢對自己形象有所改變，而更加嚴重嘅係好明顯地香港嘅。文化或者軟實力都是明顯地削弱得很緊要咧。咁、原因是咩咧？我自己覺得是在於政治上的無能咯，就是因為香港冇一個合理的政治制度去令到個政府有效地運作，而個政府是 once stop functioning 的時候，其他嘢你就所有嘢都跟住 collapse。 我好贊成啊 Sam 頭先講啦，除咗係政府政治上的無能咧，我仲要想講一句。是政治上的無賴，即是這些無賴當道呢，你就會發覺整個社會的變化是非常之大。咁不如我又講返我自己我記得好似係頭嗰幾集同阿爆石講過，頭嗰幾年因為澳洲生活非常之艱難，根本就冇可能返香港啦、我係頭嗰幾年嘅第六年先返香港，因為屋企有啲事咁要被迫即係要返去啦，即係好辛苦嘅頭嗰幾年、所以都想同即係全世界嘅朋友講，其實以我嚟講，我唔知道其他人啦，移民生活係非常之艱苦啊！咁翻咗去啦，咁我記得第一次翻咗去，一去到機場，有一種好強烈嘅感覺咧、就是，聽到廣東話喺一個 official 上面，因為我哋而家喺外國，如果就算聽到廣東話，都唔係著制服嘅人，你明唔明？一定係喺街市買餸啊，或者諸如此類。但係去到機場，突然間聽翻一種好熟悉嘅廣東話，係著住曬制服嘅廣東話，你真係覺得。啊！呢、這個就係我屋企嗱，當時真係感受非常之深刻，因為我六年冇翻到去，咁然後就哇感受好深刻，咁即係覺得嗰個先係真正我自己屋企啦。不過因為好多因素，我就嚟咗澳洲啦嚇。咁但係我上前嗰幾年一路比較翻得多，因為我屋企人有啲事啊，爸爸有病，咁我 keep 住都係常常翻去咧。真係最大嘅感覺咧，第一廣東話原來唔係真係咁容易聽到。除非真的去了什麼機場好的地方，但是他一定加些普通話給你彈，那你覺得很厭惡。第二呢，如果你去到個街道，譬如食嘢啊行街呢，因為我自己住銅鑼灣灣仔一帶，全部是普通話，是好討厭。嗱，我可以亦都講下我自己，我細個好喜歡聽國語，因為呢我細個嗰時係台灣片好流行的，我成日睇台灣片，所以呢我好細個先講國語。但嗰時啲國語呢係好溫文爾雅嘅，好優美嘅。而家嗰啲所謂講講普通話嗰啲人咧，係好似含住粒滑咁樣，仲有咧説話又粗鄙，行為又粗鄙，講嘢又冇禮貌。咁於是你就會覺得周圍都係呢啲人咧，係非常討厭。嗱，我試過有一次咧喺城市花園食晚飯， 北角嘅城市， 係北角城市花園咁 OK 啦。咁仲要係八點幾先去食，我哋話唔好太早，因為驚人多。咁八點幾去到食飯咧，我諗嗰陣時大概有十台人啦。淨係得我哋一台係講廣東話。 喺北角。 喺北角城市翻，我已經嚟到北角嘅城市花園八點幾，全部都係城市花園啊！但係城市花園隔離嗰個酒樓，全部都係，仲有衰到係點咧？冇散餐食，一定要叫套餐，因為佢覺得咁樣方便。你一係就唔食，一係就要食套餐，一係四人菜、六人菜、八人菜、十二人菜，咁台台都要食套餐。我心諗點解香港搞成咁？好似 Kenneth 頭先咁講，我只係想要翻舊時嘅少少嘅嘢啫。我去食飯，我梗係想點餸食飯㗎啦。即係無論係侍應、食客，所有嘅人，除咗我哋，全部都係講我認為唔好聽嘅普通話。你會覺得？呢個係咩世界？點解搞成咁？我都唔係翻咗大陸，點解我會變成咁？咁同埋啲食客食物嗰啲，即係食客侍應又唔好咧，因為佢哋對住一啲好粗魯嘅人咧，佢哋都粗魯咗好多。咁所以覺得成餐飯都不是味兒咯。咁呢個就係我最大嘅感覺。點解搞成咁？我成日話廣東話係第一係我哋香港文化嘅一個最重要嘅部分、核心部分。咁而家咧就已經有好多嘅侵擾啦。我哋如果各位朋友可以聽我哋以前嗰啲。唔同嘅集啦，我哋講過簡體字、繁體字，亦都講過係普教中嘅問題。咁香港而家係越嚟越好慘，仲有我去食餐飯啫，啲嘢又貴又唔好食，又要食套餐，又要聽埋普通話，我真係唔想去再食。反而我哋翻翻嚟雪梨咧，我哋仲會聽多啲。但其實咧，就算係講喺雪梨咧，都越嚟越多係講普通話嘅。咁你會覺得 如果我哋再唔出嚟講嘢，或者起碼將我哋嘅聲音同全世界聯繫起上嚟咧，我相信可能冇人知道，原來我哋係個心裏邊係咁，即係覺得咁慘啊，咁可憐。 係咯，加翻即係譬如補充翻頭先阿 Sam 分享香港軟實力啦，咁一樣嘢好簡單嘅，只要你喺 YouTube 嗰度 search 咧，你 search 一啲以前嘅 TVB 嘅劇集咧，你會發覺咧喺 YouTube 上面有好多嗰陣時90年代尾即係咁90年初到2000年嗰陣時咧，有好多唔同嘅 TVB 劇集係用嗰啲有 Viet 啊，有 Thai 啊，跟住嘅係配埋音嘅，喺曬 YouTube 度你見到啦。但係咧，你見唔到咧喺2000年之後咧係有啲乜嘢類似咁嘅嘅劇集咧係會轉咗做呢啲文啊，或者 唔係我諗最主要嗰個問題咧就係而家好多譬如你做這個電影啊或者做音樂那些呢他現在很多是一商業的角度去他全部都是大陸的市場大嘛那他是13億人你如果在香港你得個市場小同埋東南亞現在是全部規你拍戲又好你唱歌都好你唱歌都現在啲全部都10隻有8隻是國語歌嚟啦那些粵語歌又好少啦咁你電影就更加比較好少添啦，即本土電影就已經係咁呢啲嘢其實係對香港好大影響嘅，即係你變咗好多嘢。如果而家香港成個經濟，我覺得就係為咗服務中國去大陸嗰個市場去做嘅時候咧，咁你變咗慢慢你自己冇咗自己嗰種特色 嘅。我好記得我嚟澳洲嗰陣時，我1998年嚟嘅，即係我同我屋企人嚟移民澳洲。咁嗰陣時咧就係喺我諗澳洲嗰陣時冇 TVJ 啦，咁有好多租大鋪嘅咁樣。咁嗰陣時我最記得咧係3.04蚊澳幣一集啦，即係一餅帶入邊有三集咁嗰啲 TVB 咁樣。嗰陣時咧就哇成套咁樣，即係如果有錢人哋借。完租完之後借俾我哋睇，因為真係實在太個 cost 太大啦咁樣。咁嗰時候好吃香，好輕香嘅，即係有一睇咧，哇！即係可以跟翻住香港嘅進度。即係但係睇翻調翻轉係去到而家情況，越互聯網咁進步，反而而家哇咁多呢啲劇集，而家真係冇睇。 而家唔係渠道問題，一渠道佢多咗好多啊！但係問題就係質素、好製作啊，就製作都冇啊。 製作啊，質素、 個性 啊， 有咩廣東歌啫？ 而家翡翠台都要仲要播50集嘅《西遊記》。時候你就知道即係發生咗啲咩事啦。 但個原因係咩咧？我睇個港台嘅鏗鏘集，佢哋有一個觀點就係話，因為而家台灣開放咗市場，韓國亦都佢個電影工業都蓬勃啦，咁所以相對地咧，香港優勢係消失咗啦。係。OK， 咁好簡單嘅，想 test 呢個 theory 係咪啱嘅話，你揾而家套 TVB 嘅劇集同埋。97年之前95年嘅一套劇集，睇下未知咯。你今日再重播翻《創世記》，都可以攞到30几40点嘅。你今日一套《西遊記》攞到几多点咧？即系呢个系根本系自欺欺人。你自己啲嘢唔得，你就话哦，人哋劲咗，所以我唔得。 佢主要而家嘅创作咧，就唔系以香港嗰个本土嚟做一个题材嘅性咧。佢而家好多都系做用。即係嗰個市場係，即係佢時候好似去大陸嗰度做咁樣，同中央台拍嘅嘢，可能你越嚟冇乜分別嘅。咁你有咩特色嘅？如果你睇， 但係個問題係點解會咁樣咧？個 market 不斷咁變，但香港人從來都能夠跟得上。點解而家出現咗問題咧？其實我都好簡單啫。當你又得兩個電視台，一個係長期佔住 80% or above 嘅收視，另一個根本冇人睇嘅，但係依然掛住個牌。我哋有人有肯拎錢出嚟投資，肯拎錢出嚟有創意去拍 翻啲香港嘅嘢。 但係佢係因為政府嘅政策，而我個人覺得係因為政治嘅考慮，而佢冇咗呢個機會。你一個咁壟斷、咁 protected 嘅 industry， 你一定係唔夠外面啲人揮噶嘛？係咪先？呢啲好簡單啫。咁呢啲歸根究底原因係乜嘢咧？其實我會覺得就係話，表面好多人話喂。你電影工業發展得好唔好關政府咩事啫？係咪先？政府嘅 function 係 provide 一個level playing field 俾人去作一個公平嘅競爭。但係97年之後，我哋一次又一次見到 this is not the case。好明顯係唔係嘅？政府係永遠將北京嘅意願係 put above 香港嘅 overall 嘅利益。嗱，如果你一次半次咁樣做係 OK 嘅，以前嘅港英政府亦都喺某啲程度上係會作出一種嘅 compromise。但我哋睇到嘅係即係 full swing 咁，係每一次都一定係將北京嘅意願凌駕喺香港嘅 overall interest 之上。咁你就睇到啦，甚至乎最遠嘅唔好講，就講香港電視一單。 好明顯㗎，係咪先？你嘅結果係咩呢？你香港嘅軟實力，你香港嘅文化，繼續一步一步咁俾人蠶食，繼續一步一步咁 deteriorate 咯，就係咁簡單。